第42集，门是掩着的，许岩推开往床上一看，被子已经送到了。再把视线收回来，他看见沈直正坐在小桌前的蒲团上喝水，头发半干，穿着藏蓝色和服浴衣，修长的手，平直的肩，薄削的下颚线，有种端方高雅的几何美感。其实和沈直分开后，许岩曾一度劝自己多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以防审美上的坐井观天。在杂志社工作后，见过不少演员偶像，相貌绝艳的比比皆是，但许岩没在任何人身上找到过类似沈直的感觉。具体是什么感觉，说不上来。然而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，因为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无法找到替代，心里不得劲儿。许岩此刻确定自己是个惊天大眼狗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发自内心的觉得沈直好看。兜兜转转，他最终还是那只蛙，被围困在井底，被死死地蒙蔽双眼。两人对视片刻，许岩关上门，去洗手间刷了个牙。本来打算直接上床睡觉，但微信通话突然响了，又是许年那个烦人精。许岩坐到床边接起来，结果沈直正好问他一句， 要喝水吗？ 许年刚要说话，就听见许岩那边传出另一个男音，立马警觉起来。 哥，你房间里有人？ 这都快12点了，之前微信上陆森告诉他大家早收工休息了，怎么许岩房间里还有别人在？许岩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。 没有。 其实如果说是同事也没什么，但沈直活生生地坐在他房间里，许年又那么恨沈直，许岩突然就心虚了。 不可能，我明明听见他问你要不要喝水。哥，你心虚了？你心虚什么呀？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 许岩岔开话题。许年这下子哪还记得自己找许岩要说什么，他兴奋起来。 是吧，你房间里有人，你还不想告诉我是吧？哥，没关系的，我跟你说，2020年没有一，所以你跟沈直掰了，你们注定是要掰的。现在是2021年了，有一了，遇到别人也是应该的，我说的对吗？ 他的语调太高昂，导致沈直也听得一清二楚，抬头朝许岩看来。许岩面色如死水，如果他有罪，法律会制裁他，而不是让这样的傻逼弟弟来折磨他。 四岁的时候，你背着风筝爬上3楼的阳台要往下飞，我就不该拉着你。 许岩说完挂了语音，室内重归于静。许岩脱了外套，拉开被子躺进去，闭起眼。很快他感觉光线暗了，沈直关了客厅那边的灯走过来，另一侧的床沉了沉，沈直也睡下了。时隔几个月再睡在同一张床上，许岩只觉得沉重，甚至有些压抑，心里憋闷得慌。床头灯被关掉，陷入一片漆黑。许岩睁开眼，他知道自己今晚肯定没法太快入睡，于是不再做无谓的挣扎，就这么发着呆，到时候慢慢累了也就睡着了。过去大概2分钟，沈直动了一下，换了个睡姿。许岩原本没在意，还直愣愣地盯着面前那片黑暗看，但沈直突然靠近了些，一只手从身后揽住许岩的腰，额头贴在他后颈上。许岩整个人顿时僵了一下，后背发麻，心陡然快跳。 许岩， 沈直低声开口， 那声音从许岩的后背传到耳边，非常近。 你能不能给我时间？我想追你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你不用立刻给我答案。 因为立刻给出的答案必定是拒绝的，就像在酒店门口时许岩下意识的抵触反应一样。 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一些时间。我不像你有那么好的性格，有那样的家人，我落后你很多，但我会学的。 他的语气低沉又认真，许岩却只觉得荒诞，他竟然有一天会听到沈直说他性格好。他还以为沈直一直觉得他是个讨人厌的二皮脸来着。 你不用选，我们没可能。我不喜欢你。 他想，黑暗果然是有好处的，至少能让人流利地撒谎。沈直木地将他搂紧了些，正要说什么，许岩又开口： 人总得为自己做的事负责，你之前怎么做的，就要接受结果。今天让你进来睡觉没有别的意思，你不用多想。我困了，如果你还要说话，麻烦出去。 他的语气很生硬。过了半晌，沈直才慢慢松开他。寂静的黑暗好像要吃人。许岩的嗓子狠狠滚动了一下，将胸腔里那些企图复苏的不知名种种都咽下去。这晚许岩睡得并不好，他本身就睡眠浅，凌晨时朦胧中听见了沈直抽了声气，他立刻睁开眼，那瞬间许岩几乎就要本能地打开灯，询问沈直是不是胃不舒服。过去几年这种事时有发生，沈直半夜突然胃痛，而许岩会在听到他不正常的呼吸时马上醒来，给他找药倒热水。但许岩很快清醒，现在是现在。他维持着侧躺的姿势，感觉沈直在身后缩成了一团，轻微地嘶着气，又隐忍地咳嗽了几声。大概是晚上在雪地里站太久感冒了。很快沈直下了床，伸手将许岩的被子往上掖了一点。他走到洗手间，掩上门打电话。许岩含糊地听他说了几句日语，接着沈直出了洗手间，很轻地打开房门走出去。没过几分钟沈直又回来，许岩听到了拆药片和倒水的声音，他大概弄明白，沈直打电话让酒店送药上来，又怕服务生的敲门声吵到自己睡觉，所以提前站到门外等。他听见沈直在咳嗽，那声音明明很小的，沈直显然在克制，但许岩觉得太清晰了，好像就响在耳边，又往心头上砸。一下又一下。过了几分钟，沈直收拾好桌子，洗完手回到床边，却没往自己那边去，而是走到了许岩这头。许岩立即闭上眼，虽然在这种光线下根本不必担心沈直会发现他醒着，他感觉沈直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微凉的指尖擦过他的侧脸。沈直又在原地站了几秒才回到床上，把枕头拿起来放在床尾，换了一头躺下睡觉，怕感冒传染给许岩。之后他的呼吸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太规律的，时不时闷闷低咳几声，明显没睡着。冬天夜比昼长，但许岩觉得今晚好像完全没有尽头，尤其难熬。他们各自醒着， 躺在同一张床上，彼此间的距离却非常远，没有靠近的可能。从前许岩说想跟沈直一起来北海道看雪，那时的他们都没料到会以这样的局面实现。